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本扬沃拉吉7月8号致电给敬爱的金正恩同志，表示祝贺他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。电文表示相信，在金正恩同志的领导下，保卫祖国、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工作将不断取得新的成就，特别是本着全民族大团结的原则，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的努力会带来新的更大成就。电文指出，两国之间良好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，给两国人民提供实际利益，对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和发展合作关系做出贡献，为此感到高兴。电文表示祝愿金正恩同志健康幸福，在崇高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。